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4集《无所不能》。程晶说完，程俊没有出声，依旧看着门外的方向，好半晌他才转向程晶，淡声开口： 他要见我。 书房很安静，门外也没有什么声音，程俊的这句话凸显得有些嘲讽。 明天集团总部。 程晶垂下眼眸。程俊笑了笑，他看了程晶一眼，目光挺淡的，最终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随意开口道： 哼，知道了。 说完他直接拉开门，朝秦冉的方向走过去。程晶还站在原地，看着程俊的背影，不由抿了抿唇。程木的收藏室，秦冉还在研究有些锈迹的锁，这是陈淑兰留给他的，他不想用蛮力破开，但陈淑兰也没有给他留钥匙。就在他想要不要找个开锁专家的时候，程俊在他身边蹲下来： 要开锁？ 嗯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开。秦冉还半蹲在原地，稍微摆弄了一下，这锁挺复古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锈迹。他正想着，程俊就伸手抽走了他手中的盒子，看了一下， 弹簧珠卡位的，能开。 他说着让程木把工具箱拿过来，然后就把这木盒拿到了外面，把木盒放到桌子上，自己随手拉开了一张椅子坐下。秦冉跟在他身后，坐到他对面，手散漫地支着下巴，挺好奇地看着他。 这你也能打开？ 他觉得自己学得够多够乱的了，这程俊学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谁能把医生跟开锁匠联系在一块儿呢？好像还听秦汉秋说过他经济学也还行。 还行吧，研究过一段时间。 程俊瞥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开口。程木把工具箱拿出来，程俊伸手在里面翻了翻，找出了两个回形针，修长的手指稍微一捏，轻松地扳直，然后把镜头弯成一道微小的弧度，又信手拿出了一个扳手，把一端插到锁芯中。秦冉没有研究过这些锁的构造，在他眼里就没有锤不烂的锁。此时也没有看程俊究竟是怎么操作的，一双眼睛只是看着程俊。他平日里做事总是懒懒散散的，似乎大部分事都能预料，都不太放在心上。此时低着眼眸，轮廓分明的侧脸有些淡，挥洒着自信。咔嚓，锁被打开，程俊随手把回形针跟扳手扔到工具箱里，才朝秦冉抬抬下巴，指尖在蓝色的盒子上敲了敲。 拿去。 秦冉对程俊程木没有什么防备，就把盒子盖子打开，里面放着一份文件，像是研究报告，还有一块像是深黑色的金属，也不知道放了几年都没有任何的锈迹。程木看到这些没有看出来什么东西，陈淑兰跟宁威在云城的时候，程木看出来这两人有些不像是什么普通人，但也没有猜出来究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此时当然也看不出来，他只是低头看了一眼木盒，就收回了目光。然后他继续回到房间看秦冉给他的一堆书籍。秦冉看着研究文件，抿了抿唇，知道那应该是外公最后留下的东西。他伸手翻了一下，把文件跟那块金属拿过来，在盒子最底下翻到了一封略微发黄的信件。刚拿出信件要看，程俊却猛地按住了秦冉的右手。秦冉抬头看向程俊，挑眉： 拿回房间看。 程俊没有看他， 目光只是盯着盒子中那块金属，好半晌才抬了抬头。 你外公真是…… 他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形容，漆黑的眸子里却是明晃晃的显露出敬意。行，青山也没有问什么，他啪的一声把盒子盖上，两人一起上楼。等程俊出去后，程金才走到程木的收藏室内，看着盘腿坐在地上看漫画的程木，他淡定着一张脸询问一句， 欧阳威最近有联系你吗？ 没啊。 程木抬头惊讶地看了一眼程金， 你们都不让我联系他？ 他到现在都没有想出来为什么。程金若有所思地嗯了一声， 嗯，没错，你做的对。 哦，对了哥，你等等，我给你转点钱。 程木想起来一件事儿，他拿出手机给程金转了2000万。程木转钱要走很多程序，没有程金那么快。2000万，估计要几个小时核实才能到账。但程金看到了程木账目上的1亿，他顿了一下，挺诧异的。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 秦小姐教我的。 程木抬了抬下巴，眉宇间看得出来还挺得意的。看程木这样子，程金干脆什么话都没说。他站起来直接出了房间门。 我去书房处理点事。 回到楼上，程俊看了一眼秦闪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。 别想太多，想做什么就做。 想了想，他低头。 最近最好紧跟着我。 秦冉看着他，这句话学老之前就跟他说过，他就点头。本来想问问程俊是不是知道这盒子里的东西，但看着程俊的反应，他大概就能猜出来，他肯定知道。他转身，若有所思地往房间走。 算了。 程俊看着他的背影，想了想，还是一伸手把他又拉了回来。 一起去书房研究。 陈淑兰留下的东西确实是宁儿的研究资料。秦冉坐在书房的桌子边，看着上面的资料，里面确实如徐老所说，有一份名单。陈淑兰一直是宁儿的助手，当初方振博在陈淑兰的葬礼上称陈淑兰为陈教授，显然就是认出了他。程俊开着电脑，同 M 州程水那边拉了一个视频。开完会，他又出门接了个电话。秦冉坐在椅子上，看程俊的背影，一手敲着陈淑兰留下的名单，略微思索着。还没有想出来什么，放在手边的手机响了一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